起从前我们一起聊的梦，不觉得浪费什么，还遗留了感动，平静的遗憾覆盖了疼痛。悲欢离合自有天意，不必搞懂，微笑分手纪念，微笑相逢，想精彩的活着，心别怕阵痛，我爱确定而不喜欢惶恐。渐行渐远不如好好过，找回自己自由也不错，不为逃避孤独就不计后果，勉强抓住没温度的手，让爱比不爱更寂寞。空床一梦不如好好过，轻轻松松自由也不错，厌倦在意彼此却互相折磨，渴望一个会倾听的人，不只是想要说服我。不要谁迷恋，飞越过彩虹，又摔下我，只留下泪声隆隆。我既然无法拒绝，随时间流动，就像手飘荡，看风起云涌。有时太近，所看到的反而迷蒙。隔着距离，许多事才看透。停下来是理解，而不是被动。越急着爱，越会遇上噩梦。渐行渐远，不如好好过。找回自己自由也不错。不为逃避孤独就不计后果，勉强抓住没温度的手，让爱比不爱更寂寞。同床一梦不如好好过，轻轻松松自由也不错，厌倦在意彼此却互相折磨，渴望一个会倾听的人，不只是想要说。